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84集。 桌上两碗牛肉面已经上齐，可李寻并没有动筷子，他抽着一支烟，看着路上的行人和车流。侯宁吃了半碗，开始摆弄膝盖上的笔记本电脑，他飞快敲击键盘。 这就是你之前要做的那家公司？刚刚我已经查过了，现在规模很大嘛。 他没抬头对李寻说， 不过名声太臭了，网上全是骂声。 李寻没吭声，还是看着远处。侯宁从电脑里抬起头盯了他几秒，扣上笔记本说， 李寻，你跟我走吧。 李寻缓缓转头，侯宁看着他说， 你刚见过你的老同学了吧？看你这样也知道他们什么态度了，你不能怪人家，全世界都是这样。当年我第一次进去，出来时我爸妈都不认我了，就因为我欠了那么点债。 侯宁冷笑一声，他长得格外瘦弱，一笑脸上扯出不少褶皱，配着那双骨眼睛，活像只猴子。侯宁敲敲怀里的电脑， 可他们不知道，那么点钱我随便动动手指就赚到了。 李寻目光冰冷。侯宁向前探身， 李寻，钱怎样都是赚的，你以为你那老同学的钱就赚得干净了？他要真那么干净，怎么会被这么多人骂？所谓朋友都是放屁的，叫得越欢，出卖起来就越狠。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人得向前看，我们离开这里去国外，以后谁也别想抓住我们，我们会有花不完的钱。 李寻一直没有回答他，他远远望着一个方向。侯宁回头看到影影绰绰的业界尽头，吉利公司的大楼还亮着，因为是新建不久的大楼，所以他看起来比周围的楼更气派。李寻的神情更加阴郁了，他把烟狠狠掐灭在桌上，起身往外走。侯宁哎了一声，收起电脑追他。侯宁肢体不太协调，走路的时候还好，跑起来就凸显出怪异来。他还不到李寻胸口，体型也像营养不良一样，瘦小枯干，毫不起眼，连初中生看起来都比他强壮。 你想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要做什么，我可以帮你。 李寻个子高，步伐大，很快侯宁跟着就费劲了。他追了几步没追上，气喘吁吁的冲着那道黑色的背影大吼。 李寻！ 李寻脚步不停，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一辆跑车停在别墅区门口，夜色已深，小区内的路灯统一调暗，不过依旧映出火焰般的通红车身。这是京城今年买的第二辆跑车，如果算上之前的，他现在一共有七辆跑车，其中五辆都是红的。其实京城并不喜欢红色，但他买第一辆跑车的时候正赶上青红单曲刷爆各类榜单，他在经纪人的要求下挑了红车应景，粉丝将红色当成他的本命色，将他形容成火焰一般的男人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竟然也顺理成章地觉得红色才是自己的最爱。 我走了。 任迪从副驾驶位醒来，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，京城揽过他的肩膀，深深吻下去，嘴唇分开，任迪皱眉， 喝这么多？ 你喝的比我多。 但我没开车。 京城无所谓道， 都这个点了还有谁查？就算查出来又怎么样？让公关去做吗？ 任迪懒得理他，京城抱住他耍赖，在他耳边撕磨， 哪有摇滚乐队不酗酒的？ 任迪又累又烦，推开京城， 我回去了。 京城接下来还有聚会，开车离开。 任迪没有马上回家，他在门口点了一支烟。刚刚入秋，天气还很闷，任迪想解开领口透气，可喝得太多手总抖，几次都失败了。他烦躁地直接将扣子扯断，烟灰在撕扯中落下，烫了手。任迪低声骂了一句，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，看到前方树影里走出来一个人。任迪看见那抹影子，缓缓放下烟。他用十秒钟的时间判断了这是现实还是酒后的幻觉，最后慢慢睁大眼睛。李寻来到路灯下，任迪看得更真切了。他烟扔到地上，揉了揉干涩的头发，发泄一般跺了下脚，又狠狠骂了句 操。 夜风吹来，他心口似乎舒坦了一点，他回身开门冲李寻招手。 进来说。 他踹开门口挡路的障碍物，走到冰箱门口翻酒。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不久前。 任迪做音乐，对声音格外敏感，他听出李寻的嗓音比起从前阴沉了很多。任迪心绪复杂，仰头灌了几口酒，重新打量他。 你没怎么变啊。 他说。李寻笑了，对这句话不做任何评价。任迪问， 你见过朱韵了吗？ 李寻正点烟，火苗一燃一灭，抬起头淡淡道， 没，不想见。 任迪皱眉。李寻吐出烟雾， 找你是为别的事。 任迪默然。其实刚刚他说谎了，李寻不是没怎么变，他变太多了，整个人像夜一样冷，连嘴边那点淡淡的笑都透着森森寒意。他垂头，看到酒瓶上映出自己变形的脸庞，可能他在李寻眼里也变了很多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相似的人，肆意张扬，自私又混账，所以他们之间也有一种奇怪的默契。 你知道高建宏的事了？ 任迪平静地说。李寻耸耸肩，默认。果然是这样，他一猜便准。任迪将酒放到一边，觉得有点好笑。 你出来后先去找的高建宏？ 李寻嗯了一声，直接将烟灰弹到地板上。任迪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撇开，冷漠道， 我跟他没什么联系，他的事都是我听说的。刚毕业的时候，他和方志敬的游戏项目撞上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拉到一起做了。他们公司早年被人告过，后来不了了之。 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， 朱韵试过一些方法，但他那时在国外，离得太远了。 李寻靠在墙壁上，半低着头抽烟。任迪说， 我给朱韵打个电话吧。 李寻笑道， 我不是来叙旧的。 他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磨出来的。李寻直起身，将烟碾灭。 当初在酒吧里说的话还记得吗？ 他这一句来得有些莫名其妙，可任迪听完，他指的是哪天哪个酒吧哪句话，瞬间浮现在他眼前。他赞助过他的乐队，那晚他承诺将来盈利后按分成给他钱。任迪说， 你想要钱？ 嗯。 任迪顿了顿，再次确认，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要钱？ 李寻抬眼看他。六年过去，他的身形彻底成熟，高大心长，骨骼就像尖锐的刺刀收封在体内。 对。 你想做什么？ 不用你管。 任迪漠然地看着他，他貌似随意地站在那里，表面轻描淡写，实则暗藏疯狂。任迪太了解他了，他出狱后都没有见朱韵，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那家公司。他太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那公司曾是他全部的心血和未来，现在却被仇人掌控着。任迪皱眉道， 李寻， 你冷静一点。 李寻笑了。 啊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我不冷静了？ 他拒人千里之外。人敌刚刚舒坦一点，现在又堵住了，而且比刚刚还烦躁。他一口气把一瓶酒喝光，空酒瓶落在大理石烛台上，力道没掌握好，咣当一声。 李寻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 酒力一涌，任迪语气也冲了起来。 当初你给那姓方的打瞎成一时义气，又不联系律师，又不让人帮忙，坐六年牢，又禁止一切人员探监，你只顾自己面子，想过其他人没？现在出来了，二话不说又要去作死，你要钱干什么？想买凶杀人？ 李寻不语，任迪指着他道， 行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次最好是能跟他们同归于尽，也省得打扰朱韵的幸福生活了。 李寻在听前面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，直到最后一句，他神色终于冷了下来。任迪看他变脸，异常爽。 不信？ 李寻冷冷看着他，任迪分毫不让的对视。半晌，李寻扯了扯嘴角， 说完了？ 没。 任迪扬起下巴，站到李寻面前，仰头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， 李寻，这话我很早就想对你说了，你他妈就是一自私的混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